在这次节目里，我们请孙敬修老爷爷为我们讲故事。 嘿，孙敬修可是位老人了。 小朋友们，你们好啊。 老爷爷好。 你们认识我吗？ 不认识。 不认识啊？回家问问你爸爸。 问我爸爸干嘛呀？ 你爸爸小的时候啊，就常听我讲故事。 哇，这可有年头了。 今天讲什么故事啊？ 讲什么呀？ 你们猜。 那猜不着。 猜不着。那就对了。 猜不着怎么倒对了？ 连我也没想起来呢。 这叫什么节目啊？这 小喇叭广播完了，小朋友们再见。 这就完了哈， 拜拜。 什么呀？这是你这换一台吧？ 孝林广播电台， 哪有这台呀？ 现在是每周一歌节目时间。 哦， 在这次节目里，请您欣赏电影《少年犯》中的主题歌《新生》。 嘿，这歌好听。 妈妈妈妈，儿今天叫一声妈，禁不住泪如雨下，高腔泪春秋几度，妈妈呀，你墙外哭叹，泪血染白发。像昨天儿像脱缰的野马，狂风暴雨乱蹄乱踏，妈妈呀，儿跌进激流，几番身负不能自拔，几番身负不能自拔，却恰似狂风暴雨吹折了潍坊的花。妈妈 Do you remember？ 上帝嘞，在梦里没黑不了你。 行了，怎么跑到那儿去了？ 对不起，刚才是串台了。 嗨。我说怎么那么乱呢？你 下面是文艺专题节目时间。 行，还什么内容都有。 在这次节目里，向您介绍北京曲艺团的一对相声演员。 介绍哪对演员？ 相声演员孝林，可以说是相声界的新秀。 是他。 他口齿伶俐，表演大方，幽默滑稽，活泼可爱。 嘿呀，全是好词儿。 相声演员李国盛。 还有我呢。 李国盛，五官端正，大眼睛，双眼皮儿，瓜子脸，倒长着。 你这叫怎么长的？这是 此人患有肥胖症。 呵， 于1987年4月28日晚走失，有见此人者请通知本台面谢。 到我这儿寻人启事了。 面谢。 谢什么呀？你这换一台吧。 面名福音福音福音福音，肥胖人的福音。 广告节目。 肥胖， 嗯， 会给您的生活带来烦恼，肥胖会给您的行动带来不便。不论是青年还是老年，都希望有一个健壮的身材。 那当然， 尤其是未婚的女子更希望自己身材苗条。 对， MTL 公司最近研制出最新减肥偏方，经临床试验有效率高达99.99%。 呵，还真灵。 即将向全国推广， 嗯， 请肥胖者牢牢地记住。 啊，这是什么偏方？ 半年别吃饭。 半年不吃饭还不饿死啊？ 本偏方只治肥胖，不管生死。 没听说过。 半年别吃饭。 行了。 青岛市四季工人俱乐部广播电台。 还怎么又改直线广播了？ 现在是听众点播的歌曲节目时间。 听众点播的什么歌曲？

什么爱是这样，找到了爱却不要，难道人相聚的理由就是就不能跟冬天再爱。你给的毛衣让我得到冬寒，来到了夏天，把它挂在手上，是一种孤单。你的眼神已经停止发光，找不了的轻狂，青春的荒唐，不愿背负你的期望，一心想飞到远方，不舍的成长，无知的代价，我就跟你越像，一样固执，一样倔强，